假如主角们接到诈骗电话。 喂，您好。 啊，是陆青云先生吗？我们这里是桃花坞医院，你哥哥正在我们医院急救。 我哥哥？急救？ 哎，没错，情况很危急，我们已经给他插了氧气瓶，家属有空的话还是赶紧过来一下。 是吗？可是桃花坞离我这儿太远了，我哥哥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？ 是食物中毒啊。具体的情况在电话里也讲不清楚，如果你人来不了，就先把患者的医药费交一下吧，不然医院是没办法对他进行后续治疗的。 医药费啊？可是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太多了，你怎么证明我哥是真的在你们医院呢？ 人命关天，你现在和我谈这个？好吧，你哥叫谢清玄，半个月前来桃花坞做调研，他被送来的时候还有意识，口口声声喊着你的名字，不然我们怎么会打电话给你啊？ 哦，我哥喊我的名字，他说我什么了？ 他说很牵挂你，很想见见你。 啊，好吧，确实是我哥病了的时候才会说的话。 啊？ 没什么，你接着说。 我等会儿把银行卡号发给你啊，你把50000块钱打到这个账号上就行。 五万啊？ 什么五万？你在和谁打电话？ 没什么，你不是说昨天吃火锅烫着舌头了吗？赶紧休息，别说话了。 陆青云，你就知道和别人打电话。你看看我，我舌头痛。 你过来，我看看。 啊！ 行了，多喝凉水，死不了。 陆先生。 哦，我们刚刚是说到五万吧？ 这个只是预估的费用。如果有剩余，我们会退还给家属的。 那我给你打10万，你帮我把谢清玄的氧气管拔了吧。 啊？你说什么？ 我刚刚接了一个电话，说谢清玄食物中毒进医院了。 我也接到了，对方说他是在桃花坞不小心吃到了一种剧毒的野生菌。 哼，桃花坞还有这种好东西？那我赶紧把周子坤骗过去。 什么毒蘑菇这么厉害？能放倒谢清玄？ 要真有这么厉害的毒，我早就把桃花坞买下来了，轮得到谢清玄先去？ 手中抓住了未来， 骚里骚气的，先掐死再说。 哼，虽然我特别希望这件事是真的，但很遗憾，它明显是一个诈骗电话。 算了算了，白高兴一场。 看来我只能另想办法了。 第一，陌生号码来电时一定要小心，骗子可能会伪装成任何身份来进行诈骗。 第二，怀疑对方是骗子时，不要交谈时间过长，以免被骗子套取更多信息。 第三，骗子可能会冒充熟人与你交谈，此时一定要保持镇定，不要轻易上当。 最后，大家一定不要随意给对方转账汇款，保证自己的财务安全哦。